仙人堂前立起锣， 俩上句儿啊，夫人 啊，汉子不行，分俩离了啊！好家伙，老夫老妻，你真下毒手啊你！ 什么叫汉子呀？ 这怎么了？老婆汉子正大光明，这对你爱称，你有这福吗？ 我呀，我倒有福啊！你得叫老爷， 叫 爷着了啊，夫人 啊，老爷， 我怎么听像老爷呢？你我的女儿哪天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吗？ 正是。 她买豆腐脑去了。不错啊，早晨最后百般学坏的，帮你兴家立业也合劲儿。 不是你笑的，我问他 哥，别难为情。 要不要命啊？我问高桂英。 高桂英，我不认得。 你不认得像话吗？你得说呀。 我不认得，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词儿啊？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哦，还说这老词儿， 就老词儿啊。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来，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赶院子呀？ 我赶不了，我这家这夫人，我怎么上院子？ 夫人的暂时放这儿了，一扭身上院子上啊。什么毛病？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他来了吧？啊，你给来样子我看看吧。要外行啊，那就吹了。你不会没关系啊，跟我小说的名处，我就怕抬杠小能耐。 这有什么？到后台 啊 啊，开始啊！ 对， 第一瘸子 啊，第一茄子， 茄子干嘛？ 我少拿道具， 没那玩意儿，靴子就是衣裳 啊。你说衣裳不完了？ 哎， 吊坎干嘛？ 哎，二爷，这叫吊坎啊！哇，东台东台西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报元子必是。 哎，行啊。有点基础，我会的几出戏都传给你。 你再不传我，我踹你啊！ 好，咱就打这仗 来。来，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来来 来，报院子禀事。 何事？ 嘿嘿，没事。 有事 啊，有事。 何事？ 我不知道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事儿，小花，你得说呀！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 咱俩后台 有没有一个？ 对呀、啊哎， 我说我先问你 啊， 你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吧？ 我早看出来了。 不，就这点模糊，后边就一把平川了。 我告诉你，啊、这出戏啊。就这几句要紧 啊！我也知道这几句要紧呐、 啊。唱啊！ 我就这几句不会。 记住了 啊！骑兵老爷大事不好，昨夜三更时分，石谷老爷和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别忙，我得慢慢来，词儿太多。是骑兵老爷大事不了， 不了干嘛？不好、 哎，不好不了，没关系， 有关系。 昨夜晚，哎，是三更时分，对。师姑爷和我家小姐 啊， 俩人在后花园，后花园还怎么着呢？ 洒泪分别， 成啊，咱就打这唱，你就听好吧， 来吧。 报元子禀事， 何事？ 秦明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金花？ 昨晚三更时分，师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你在怎的讲？ 洒泪。孙子别啊！你他妈叫唤什么？丢人呐！啊， 你歇鞋子来了！ 不行，咱俩外边， 咱就这儿吧。趁着我瞪眼了 啊！ 我应当跟你瞪眼了。 你和别人，我不吃你这套。 我是你老爷， 我是你爷爷。 你是我仆人， 你是我奴才。 我是谁？ 你要说像王文玉，我认得你。你少来这套， 真不要命！你过来。我遇见你了，今儿算 啊， 今儿干嘛了？ 上戏。 哪出？ 东巡人。 你演谁？ 我演夫人。 哦，我呢？ 你是这个窦公啊？ 你还演院子？ 哎，不， 哎，对 啊。 那么院子跟这个窦公什么关系？ 族谱的关系。 哦， 是仆人。 对呀。哦， 主人一瞪眼，仆人上去就打，这不成奴婢主了吗？ 我不管那个，你一瞪眼我就揍你。我唱错了是怎么？ 没错， 没错，这不瞪眼。 你报的什么？ 我报的没错。 嗯， 你说一碗三斤十分十五银一五钱，小姐后悔又打这分辨。 行了行了， 你看我那身子，我那做派，眼看着满汤好都上来了，都是你给搅了。 你就把这好事压死，压死， 你没戏得呢。 你要缺了得了，还没戏得。我问你， 嗯。 三更时分 啊， 说现在的钟点儿，夜里十二点多钟，一点来钟 啊， 那时候出的事儿，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报？ 哦，半夜一点多钟为什么不报？ 哎 啊，那时候我哪找你去？ 你等着， 我这你在哪住啊？ 你找我干嘛？ 啊， 石鼓老爷走了，窦老爷着急了，没有这个怎么叫窦公训女呢？这不是剧情吗？ 哦，这是剧情啊！嗨嗨。我哪知道啊， 他也不干嘛的。 我以为我唱错了，你给我瞪眼了，这是误会，误会了。你要提前说清楚哪这事儿。 哦，你就拿把斧子来给我看了。 不不 啊， 我认错，知错认错，好朋友，只要你不是欺负我，怎么都成。听胡瞪眼，那您表情啊，您被人物都演活了。 这就甭捧。 哎，你瞪眼时我怎么办吧？ 你呀 啊 上天无路， 哦，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哦，入地无门， 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就好像耗子见猫一样。 耗见猫， 哎， 呵，这身子我可拿手， 是吗？ 哎，甭问，耗见猫吗？ 啊， 您是猫，哎，我这耗子，我头里跑，您后头追我， 干嘛呀？ 不是拿耗子吗？ 满台拿耗子，像话吗？这是个比方。 那身子怎么做啊？ 这麻烦了 啊， 浑身颤抖，哆哆嗦，您的没地儿藏，没地儿躲，有个地方都恨不能钻进去。 我明白了，老院子报时报晚了，有错了，主人着急了，主人发威，奴才撒衰嘛。下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哆哆嗦，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成了，老板打头唱， 咱呢 啊， 别唱了， 不合适啊。已然都唱到这份上了，再不唱让人看笑话。 人家早就看笑话了。 再不不不。上唱完了，回头我请您吃煎馍了。 你就认煎馍了吧？后边够麻烦的。 就叫我了 啊！ 哎，后边一马平川。 你打刚才就一马平川。 来来来， 馄饨。 哎，您什么时候瞪眼？ 你一报事我就瞪眼。 哎，对，我得问明白了。 哎，馄饨。 你一瞪眼我就哆嗦。 对，馄饨。 你哆嗦不哆嗦？ 我生气你哆嗦。 哎，生气又气哆嗦的， 俩人都哆嗦，台上过掉了，个人做个人戏不完了吗？馄饨。 哎， 还有完没完？嗯， 话不得说，话不得说，您把我说了可不成。公猫母猫拿着耗算好猫，是骡子是马，咱俩拉出来溜溜，咱俩抬上见高低， 抬上高低抬上去。你在这儿臭嚼什么呀？ 哎，这怎么叫臭嚼？肉不能埋饭里头。 什么肉？什么饭？ 那当然，我要不说清楚，大家不知道。哎，我这么一说，大家一看，哎，我这个身子，我这个做派，一招一式，没有三冬两夏，成功不行。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你说吧。 说完了。 说完完了吧？ 话不说不知，目转不透。 啥我不打，一辈子不露。你没完是吧？倒霉人。馄饨。 哎。你不要说话不成？我这个人就这脾气，我告诉你，瞪眼吓唬别人。 还唱啥？ 唱唱唱，来了。 招来产物起用火， 新人堂前立起炉。 越听越别扭。啊，夫人， 啊，汉老爷， 我汉朝老爷。你给我女儿拿进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么？ 得是。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了， 以后不见院子报。来来了， 来 了，院子禀事， 何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进火？ 我们三更时分，知府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你带怎的家？ 洒泪分了别。 啊，你来干嘛了？ 我找地缝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田丽和、王文玉表演的《窦公训女》。在这段相声中，田丽和把一个不懂装懂的假内行塑造的惟妙惟肖。 特别是那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啊，真是气得让人发笑。此外，王文玉讲述窦公训女故事时的大段台词也充分展示了他评书方面的造诣，一捧一逗相得益彰，十分精彩。其实窦公训女的故事不光是能在高腔和相声两种艺术形式中见到，京剧和京韵大鼓中也有讲述这个故事的剧目和唱段。据说白发鼓王白云鹏就曾唱过八本的《全德报》。聊到这里啊，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范玮琪演唱的《就是你》。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只是你，对你从来就没有怀疑，为了要遇见你，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只是你，只是你，除了爱自己我更爱你，没有粉饰华丽却有独一无二的美丽。喜欢你的个性，喜欢